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介绍这个父子相见譬，始终是先是子见父啊，第二呢是父见子。儿时，世尊，儿时穷子，拥令辗转，欲到复舍，伫立门侧，遥见其父居狮子床，宝髻成座。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围绕，以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起身，立命通普，手执白布，侍立左右，覆衣宝帐，垂珠花缨。香水洒地，善种名花，罗列宝物，翠纳群语，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穷子见父有大力士，既怀恐怖，回来至此，却作是念。此何事往？何事往等？非我用力得物之处，不如往至聘礼，四立有地，一事易得。若久住此，鹤见鼻婆，强使我坐。作是念已，即走而去。这一段。这是子见父，就是这个第二个是父子相见，父子相见是先是子见父，而后是父见子，这是说的譬喻，这个文中。有四个意义。第一是说这个见父之友，父亲怎么样的这个穷子啊，是怎么样子见到父亲的？由于拥令这第二呢是见父之处，在什么地方见到的？处嘛就是在门侧，不是在门当中。第三是见父之相，看到他的父亲呢，父亲什么样子呢？这下文中说，文中说了，这居狮子床，一直到威德特尊。第四，心生畏惧，就看见这个父亲有大势力，他后悔了，不应该到这儿来。见父的原因是由于拥令辗转，这个拥令呢就是给人家做佣人，就是现在是打工的，以物取财，以物取财，令呢？又叫做租赁， 比如租房子啊，这另一间房子和这个租一间房子，那个租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是一物，物的房子就是物，我这个房子租给你了，那你要把这房租啊，我这个土地租给你了，你要给这地租啊，这叫做令。那个佣呢，就是给人家打工的啊，也就是一般人是佣人啊，佣人。辗转啊，这是个譬喻啊。由于众生在五欲八苦之中厌苦心乐，人当时有了困难了，受到痛苦了啊，那哪个愿意受痛苦呢？啊，都要解除痛苦啊，要找一个安乐的地方。这个就是众生发心的这个原因，厌苦心乐，退求离位。但是众生啊，虽然是三界的众生多呢，有多少人晓得三界是苦的啊？有好多人不晓得，不晓得这个苦是苦，纵然晓得这个苦，也不晓得苦从哪儿来的，也找不到出苦的方法啊。但是有人呢就不是这个样子，既然有苦了，什么事情都有个原因呐、这苦从哪儿来的 就寻求出苦之道，寻来寻去，在世间上哪一个出苦之道呢？世间法是不能够出世间的啊。你说士能工商啊，百工技艺三十六行啊，能够出世间吗？啊，求来求去呢，他就求到这个佛法上来。佛法要是能出世间啊，佛法是一种理义学，退求离位，这个渐渐之中呢，它这个善根啊，出世的善根，助长它出世的善根增长，这个善根一生就建立了啊，这个呢它就称为感，感福的慈悲啊啊啊，感福的慈悲啊，福以慈悲来应，故言遇到福舍，这个样子见到福田的，怎么见到的啊？这就是说众生没有善根，要想见佛，是不容易的，遇到富舍啊，这个富啊，这是此中讲这个譬喻，富呢啊是道后的法身，正道以后的那个法身为辅，辅助的那个法性，那个法性之离体上边啊，这个法身道后，摄佛成了佛了啊，他要教化众生啊，说是以大慈大悲啊，大慈娱乐，大悲拔苦，这就是佛所住的地方，大慈悲舍。众生的机 有大有小，大小二鸡双扣此色。佛这个大慈大悲应两种机，就是一个大乘机，一个小乘机。为什么此中要谈这个理由？这个两乘两个机呢？就是有大有小呢？为什么众生他这根基，这本来就是有大有小嘛？有大机，所以此中就是遥见啊，遥见起伏。他这个见这个父亲呢，不是在你面前见的，好像是跟，好像这个父亲呢离开你很远的这个遥啊。那么这个大机见乎，为什么说遥呢？大乘的福道长远呢、也经过无量劫呢啊，说是小乘人根立的三生根顿的六十劫，这个时间很近啊。大乘根基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是遥见起故，遥见起伏。有小机啊，不堪闻大法的啊，像佛出世以后啊，那些诸大弟子都是小乘机，上来呢是先学外道的啊，都是婆罗门外道的。有小机故，故言助力门彻。助力门彻啊，那个父亲嘛，当然他助他不是有个五啊，这上头不讲是遇到复舍呀，父亲住那个房子啊，哪一个人住的房子没有门呢？都有门。那个门有多，那个房子有多大呢？住人的房子有多大呀？那这个看着就近了，小乘根基见父就近了啊，而且住的是门侧，不是站在门当中看的。下面来讲这个门彻，就是二乘人所见的那个偏真真如之理啊，这是门彻。有大机见乎，是遥见其乎；有小机故，故言助力门彻。若唯有小机，没有大机，这不应该说遥见尊特之身啊。既然讲遥见尊特之身，这就说明了有大机啊。若没有大机，佛也不能够啊生欢喜心。这个下边呢有这么一句话，生欢喜心的啊。若是单有大机，没有小乘的根基啊，也不应该助力门彻，也不应该说非我拥力得悟之处。拥力得悟之处呢，那就是小乘之根基。一世欲得小乘根基，这个门彻大乘的三观啊，以空假为方便啊，从空入假啊，从假入中，以二观为方便。这个二观呢，就像门彻，它不是中观啊， 要是中观嘛，他就是站在门当中看到，偏空偏假都不是，偏空偏假就是二边门侧，两门这两边呢叫门侧。小乘根基，他所修的是淡空三昧，你看上面说的，淡念空无相无作，空无相无作，啊，这就是二乘所修的空相的三昧，所以他这个见理呢，就是理本来是圆融的，啊，三谛具足，他就见在这么一边儿，他这个偏真慧眼，虽然见到一边，他的那个一边也是法身呐、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他就见你这一边，因为他蹲在那个地方不好，那不都蹲在门边上见的，就是等着搁在门缝见人了，把人都看扁了，这个不能成。惭愧法身，叩照是缘。所以他这个机呢是个小乘机啊，从大乘机相比较呢，那就这就遥远的啊，乘佛遥远。第三种意思，说居狮子床，狮子床这个床啊，要是一般我们讲的床不就是睡觉的啊，他这个床呢就是居狮子座啊，居狮子座。原教的报身法身难处第一空法性之座，没有通别两合八摩等位啊，这个法身地上啊，比如大乘的八相成道，他们有相摩；小乘八相法相成道呢，就有相摩了。因为大乘呢，他了摩即佛啊，宝几成住啊，几这也是个譬喻啊，就是人坐的宝多高高，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宝几呢。这个脚踏子啊，这个脚踏子是什么东西叫做宝踏子呢？依实体为己。什么叫做实体呀、就是法华经中所讲的这个实相之理，实相之理，实相之理没有定慧是不能显的，说要以定慧立庄严，说定慧为助啊，这个福的定就是福的，慧嘛就是智慧，福的智慧为助，助呢就是饱满足了。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为饶。这个婆罗门、刹利、毗舍、首陀，这是佛在世的时候印度有四姓啊。婆罗门他这个姓呢最尊贵，他就是会讲究这个事儿了啊，大姓高门，种姓尊贵。婆罗门只分为净一，修梵天法的，修清净行的，他叫婆罗门。婆罗门此方为净一，他说他这个种姓就是梵天的后裔。刹利是王种，这两个种姓呢是尊贵。还有两个种姓呢，就是斐陀、毗舍、首陀、毗舍。毗舍就是那个印度的过去那就是做生意买卖的人， 手托呢就种田的啊，作用的那些人，我四姓，四姓出家同名为师。婆罗门分为净行、贵族、高阶，此中辟什么呢？因为这个穷子上来所见的这个富啊，就是指那个大富长者，就是指这个佛啊，佛所住的地方，首先他这个环境啊，还有居士，婆罗门辟什么呢？辟在华严会上的等角位啊。他说婆罗门什么净一啊，净一就是离垢菩萨啊，离下地之垢啊，那法身地法身，这是伏在这个法身位上，都是法身大士。你像是华严经啊，四十一位法师大法身大师如云龙月演大华严，婆罗门譬如等角位的离垢菩萨，刹利是王种，譬如华严会中的九地乃至于初地诸大菩萨啊，那个居士啊，居士在社会上他没什么地位的啊，他没有官场上的地位啊，虽然有钱，富而未贵，譬华严会中的三世心菩萨。从这个譬喻来看，这就是华严会上的代别名缘，代别名缘了啊。因为他这个就讲三世心啊，三世心他们有登地啊，等角登地了，初地到九地都登地了啊，别教他就是初地二地乃至于十地等角妙角啊，破十二品无名就成佛了，到了圆教他还破四十二品无名才能成佛呢，所以他此中称为三世心啊，三世心就是贤位。珍珠璎珞譬喻究竟阶啊，他此中讲这个珍珠璎珞，珍珠璎珞呢，这首先是这个佛啊，这个庄严啊，无量功德之所庄严，七花庄严，七花呀、你看看，第一啊，戒啊，七种净化啊，譬究竟戒，这个究竟戒是什么戒啊？不是三五篇三句啊，那个戒，所以说为父一人持境界啊，那个心地界啊，只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戒持得究竟，愚者愚人皆名破戒者，这个叫呢究竟界的戒经。守楞严是心清净啊，楞严大定啊，一尘不染，万象皆空啊，一切慧是见清净，法印陀罗尼四璎珞啊，这个讲这个此处讲这个四璎珞呢，这是讲这个四摄法啊，价值千万，佛成了佛，无量功德之所成就 譬如四十弟弟公的以庄严法身，立面通普，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立面通普要一门名义。什么叫个一门呢？词中是法化，是圆顿教啊，用藏通别这个三教，这叫个一门啊，说这个道理啊。什么叫个立面通普啊？一面并方便教，断通赫人，这叫做民啊。通赫就是什么叫通赫呢？通赫就是见思二合，三人共断的啊，这叫做民啊。立辟并别教，断通赫人，就是立一个民啊，这是要教。若要同门的名义呢，还辟方便波罗蜜，上面不是方便波罗蜜，方便波罗蜜都是供给驱使的，立一个民供驱使的，内与实质同，外与机缘同。譬如立民有内奉外义之在内，那么就是奉是长者的，出外呢供给驱使的啊，就是这么个，就这种位置。守制白富，白富辟全制之用，势力左右啊，这个权制啊，能左能右，右譬如入空制，入空制复四柱臣，四柱啊，欲耐住地、舍耐住地、无舍耐住地、见耐住地，这个四柱，这是用空智所能够破的这个烦恼啊，界内的势力左右啊，这个左的啊，左辟入甲智，用复五支尘，破无明，要破尘沙，不破尘沙是不能够破无明的。啊，尘沙鹤啊，这个尘沙鹤是做什么用的呢？说入空制，那是覆四柱尘的，这个叫做破尘沙鹤是入甲制啊，从空出甲。所以那个二乘人他就怕发这个大心啊，发大心要上求福道，就要下度众生。下度众生单靠你那一个偏真的一切智是不行的啊，要修道种智。道种智就是入假智，入假智修成功了，就破尘沙鹤啊，那个鹤是如尘若沙，哪有这么多的鹤呢？多啊啊，你开了悟以后，你什么也不懂，是吧？什么也不懂。你说你开了悟了，我弄个电脑给你玩玩，你就玩不转，那都要学习嘛，世间法都要学习的，你不学习也不行啊。那入空智、入假智以 二智为方便进入中道，啊，这个二智呢就是中道的方便，所以说是势力左右，它这就是辟法呀，啊，从这些文字当中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大乘佛法的种种道理。富衣宝藏，垂珠花缨，这个宝藏就是真实的慈悲啊，大慈大悲普覆一切啊，垂珠花缨，这是不是的，垂珠花幡啊，花就是四射之花，不是耐于例行同事，幡呢比神通，香水洒地比法水，洒诸菩萨的心地啊，诸菩萨心地为法水之所喷洒啊，以眼赫尘啊，又譬喻呢定水洒散心，定水就是禅定之水啊，众生的心散乱，以禅定可以就摄散乱，就是香水洒地，地就是心地，散众敏华，这个这此中呢是讲这个七净花，七种净花啊，这也是天台宗的一种说法，七种净花，三种明花啊，三句境界，首楞严大定，第三者是实慧啊，第四是断二谛仪，第五兴于肥道，痛达佛道，第六智德圆满，寥寥见佛性，第七呢是断德成就，永尽无明啊，就是八邪之浴池，定水沾染满，不以奇净花浴此无垢人，这个奇净花善众明华，罗列宝物，翠纳取予，翠纳取予啊，这个上面已经讲过了啊。什么叫做宝物呢？宝物啊，譬如这果地上所有的真实的功德啊，这个翠纳呀，这是中国的文字，在过去讲这个四声，平上去入，这个四声，这个平上去入四声，就根据这个四个字的度音，平上平道莫低囊，上升高呼猛力强，去声甚乎哀远道，入声出口便收藏。有四句，比如说我们度这个瓶子，这个瓶呢，拼成瓶道，瓶道就是你平平的这个把它这个度出来，也不要高也不要低，平，不是很简单的吗？不要低不要高，上呢，你看度这个上这个字，上升高呼猛力强，上不是上吗？你就这么念的，什么叫上升啊？还那个去啊，甚乎哀远道，它这个音调就平住这个音呐，这个去声，入声，什么叫个入声啊？平上去入啊， 入声这个字读到入声的话呢，就是入声出口便收声，入怎么了，一出口就杀墙了，入啊啊，平上去入，所以他呢翠纳取雨，这个翠字读去声，内字呢翠呢出呢，翠纳呢读就纳字读入声啊啊。过去中国人文字不讲究多呢，什么讲的蛮有的啊。有如是的种种言事，威德特尊。威德，这个威德特尊不是小乘人所见的那个化应身佛像。小乘人所见的那个佛像呢，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丈六老比丘像，那个不称为威德特尊，啊，这个威德特尊就是佛的报身像，啊，佛的这个报身。有自报身，有他报身，嗯啊啊，这个他报身也是应机而现的，啊，应种种机，啊，佛度我们凡夫的众生，三乘根基的人，他就现这个丈六比丘像，跟人一样，啊。那个报身就不一样了啊啊，福地自报身，降伏移缓，其他人见不到的啊，所现的呢就是他报身啊，这个他报身也有胜有的啊，因为众生的根基啊，你就是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也有身前啊，不见不同。但是这个身呢，啊，特尊，啊，殊特，啊，为一些世间之所尊敬，光明无边，舍相无边，相好，相海虽好无边，你看这无佛，就说明这个威德特尊这个相啊。光明无边啊，你说阿弥陀佛啊，白毫婉转无须弥感蒙，那个光明还是有限的，这是光明没得边的，嗯，普照法界，嗯啊，舍相无边呢，啊，啊，说是三十二相，那是对我们这个凡夫讲的。微尘相好啊，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相好啊，你说你怎么看不到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眼睛没有啊，你当然看不到 啊说是这个相海虽好，那个相啊像大海一样啊，没得边儿，嗯，虽好也没有边儿，巍巍堂堂，所以称为威德特尊。第四种意思中的呢，有大穷子见富，你这个穷子啊，拥林辗转遇到富，这见到父亲了，哎呀，有大势力啊。譬如上文啊，那个长者，我虽身手有力啊，可以以己难出之，哎，唯恐堕落为火所烧啊，这就是有大势力，嗯啊，身手有力啊，既怀恐怖啊，这个穷子。看到 佛的这个大乘报身相，不称他的机啊，恐怖者呢，他的小乘的根基，这个力量微绕啊，力量微绕，见大机要接受大教，接受大乘教要上求福道，下化众生。哎，这个事儿，他害怕啊，他害怕啊，要荷担如来家业，他害怕，所以就饥荒恐怖啊。回来至此啊，他后悔了。这个佛啊，本来要以大法施这个大教。这个应佛的这个大教之应呢，不成小乘之机，这就是有退大之意，不成机，我就退大了，不就退吗？啊，我这个大教没有用处啊，那就退了，退大，却多是念，却这就是难自思维为之却。前一段这几种千昧名有此意，非是显对见圣人圣言啊，这是冥冥之中有这个意思啊，并不是明显的啊，说是二圣人见到圣，见到这个圣应身，父子相见啊，虽然讲是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然而要化世论之呢，那么应该说是父先见子啊。父为什么先见子呢？佛在常寂光中啊，寂而常照啊，时时刻刻召集，那是复见子。如来这见机道理如此，那么现在说是子先见父相啊，还看到这个见父相的处所在门侧啊，见到父的相貌呢，居石子窗，宝几成柱种种，这个呢，因为它是譬喻，并不是已经见到的，只就他这个机呢，有这个机啊，就是二乘人到这个时候有这个大乘的善根呢，已经发现啊，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开权显实啊。这是四大弟子灵写之文啊，灵写就是树上来，从方便品啊到譬喻品啊，灵写灵写受福的教化的缘由啊。下边说此贺是王，贺是王等王，你看看，包括舍利弗听到佛开权显实，他就去怀疑了啊，将非魔作佛扰乱我心人，他从来没听说过啊啊。佛说一写脱衣，我等一直修行都能够证到小果，证到涅槃啊，除了这个以外，另外还有什么法呀，比这个还要高的，还要深的，他心里想呢啊，生惊疑，哎，是不是佛说的，是不是魔王做佛的啊啊，此贺是王就指这个魔王啊，贺是王等，王等嘛，魔王他也有眷属呢啊，这是王等。小乘的根基， 挥断以后，这个小乘啊，啊，什么就是挥断呢？入了那个无余，入了这个无余涅槃，啊，到了那个地方，他所证的这个道，证的这个涅槃，也是无言说道，啊，也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的，为证乃至，不是言语道。所以说，小乘回断无言说道，觉于舍相。这个无言说道，小乘人啊，那释迦牟尼佛说法既久，我心疲厌啊，于世间法不生好药之心，但念空无相无作，他一直就住在这个境界。那么现在一下子看到这个佛的尊特身，他心里像就怀疑啊，怀疑从这儿来的。嗯，说遥见圣应啊，圣应身啊，非人天，非人所计，非天人所计，所说的法相，所说的大乘法跟二乘这个法呢是完全两个样子的。啊，说小乘教啊，小乘教叫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啊，大乘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常讲常落我境，讲烦恼即菩提啊，业即是解脱，苦身即是法身。这个呢跟一向来二乘人所闻到的这个法呢完全两个样子啊，所以他就怀疑了，这是不是佛说的，佛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嘛，啊啊，所以小智波德未曾见闻，便为是魔，或者是魔一辈的人啊，就是贺此贺世王、贺世王等。所以上边在这个料开三显一啊，就是这个方便品呐 啊一个料开三显一，广开三显一，先料后广啊，众生的这个心呢要逐渐逐渐打开来啊。舍利弗尚且怀疑啊，讲非摩诃佛扰乱我心呢 啊何况释迦牟尼佛在最初成道的菩提树下，假使说最初成道不用小，一直就用大啊，用这个大乘法来对应小乘之机，将来他那个效果是什么个效果呢？他就怀疑了，哎，依佛为魔啊，他不成机，就是一直到现在一样啊。你就是现在嘛，社会上的人啊，他就说没得这个善根啊，你要跟他说佛法，他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他说你是胡说八道啊，说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事儿，那么这第一，这是一种意思，还有一种意思呢，法身是王，报身与法相称，名为王等，大乘的法报，不是小乘得意之处，故愿非我用力得物之处，譬如小鸡不能够接受大化，就是大乘的教化，非我用力得物之处啊， 什么雍烈就想打工啊，这个地方打工不是我打工的地方，你再不走马上要来捉你的啊，你跑来做什么呢？评理啊，评理是譬喻弹空之理。你看这二圣人，他是一个自了汉，他也不上求福道，也不下化众生，不下化众生哪里来的福德智慧庄严呢？啊，说弹空，空就是个空啊，什么都是空的，嗯，啊，这是，啊，说的好一点就是偏执偏见，嗯，在我们禅宗里边也有着呢，这个单板汉，这个单板汉呢，啊，单板汉，啊，就意思这个样子，啊，这个单板汉呢。什么叫个单板汉呢？啊，哎，两个肩膀如果是两块板担在这个地方，你旁边什么都看不到，啊，那不惧法，这个单板就个单板汉，不然这什么叫单板汉呢？啊，这弹空之理不含万德，啊，这个辟四见直径。什么叫做四利有地？四利有地，四呢，就是卖力气了。四不是卖吗？四就是做生意啊。啊，你要卖力气，你也想打工啊。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好多打工妹啊，什么打工或者打工啊，那你也有个地方啊，人家要你啊，人家不要你也不行啊。啊，说四利有地。譬如宽偏空称于小之，它的根基小，哎，这个四力有地，一辟行性，是辟慧行，啊，一是一德，啊，辟能德，由于涅槃，无漏一失。修小乘道啊，能够得到无漏涅槃，这无漏的一世啊，这个譬喻呢，等到世间的未产，若久住此，何见彼佛？若久次久住呢？行大乘道要经过无量劫，故云久住啊，若久住此。这个小乘人，他说我本来是厌怖生死，啊，如果要你要是修要想修大乘呢，我这个是厌怖生死，要离开这个生死，要修大乘报，修这个大乘道，要发菩萨心，要入生死，啊，要广学万恨。啊，他说我要出生死，你要我用大乘教你来你你我，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就逼迫啊，故言啊，何见逼迫？我是发小乘心的，你为什么是用大乘教来逼迫我呢？啊，这叫何见逼迫？我本要小，而今令我发大乘心，这叫做强使强迫叫我去做，舍大取小，故言即走，即走而去。这一段文章是说子见父，下边使父长者与师子坐，见子便是心大欢喜，即作是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负，我常思念此子，无有见之，而复自来，甚是我愿。 我虽年朽，犹故弹兮。这个段呢，是讲这个傅建子。这个傅建子也有四一啊。这个建子之处啊，在什么地方呢？在狮子座上建的啊。如来的法身住在第一义空无畏之境啊，寂而常照，这个明照即也。这是第一啊，就是见子之处，在什么地方见到的？伏在法身地上啊，那个是不要说的啊，伏他是证了法身，对吧？第二呢，见子便是，这个子是什么子呢？在过去生中曾经借过大乘善根之缘的啊，这叫个见子便是，借过缘的啊，老相识了，他还不这么得吗？第三，见子欢喜啊，佛时时刻刻，时时刻刻啊，寻求可度之机啊，恒视子机。那么现在呢，机来了，机来了，合乎佛的本慈悲愿力啊，既来称慈，那还不欢喜吗？啊，是不欢喜。这个譬如灵劫譬喻当中，既大经部方便中起大悲心，前明八苦故言经部，近明雨落故言欢喜。这是一个呢，是药子说的经部，药佛说呢欢喜啊。第四，见子誓愿，在过去生中见到众生啊，皆是无子啊。这个无子呢，就是在过去生中呢，借过大乘的缘的，给他种过这个大乘的种子的。这个众生啊，这个看起来这个众生退大向小呢，也不是，也并不奇怪的事儿。细见众生退大之后，退大到什么地方去啊？啊，驰骋四方一求一事啊。云林辗转常遇余才无机不得，今日机来成大慈心，故也残酷今有所负。众生流转生死，众苦所逼，为大悲所痛，故言我常思念。虽遇旧罢，无机破境。我虽然是想救众生，他是没有这个机，没这个根基。故愿无，没有根基就见不到，无有啊，无有见之。今有可度之机，故愿而后自来啊，来就是机现的。甚是我愿，我虽年朽啊，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一气化起， 故燕年朽，这个一期，这个一期不单单是指我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住持80年，这个一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在法华会上所度的这个三乘人，久远以来了，释迦牟尼佛从这个燃灯佛受记，从燃灯佛那个梵志，我的名字我忘记的了，给他受记做佛的，将来成佛的叫释迦牟尼佛，不是以五经莲花供佛的吗？让这燃灯不法眼尼呀，燃灯佛给他受记的，受记做佛的，受了记以后，他呢就发菩萨心，行菩萨道，菩萨道满了，这个呢就上升斗率，下帅下降往宫，出家成道。这个叫做一期化壁，这个多少时间呢？一期化其故燕年朽，未见大吉，无法，这个法呢无所为辅。佛有法呀，什么法呢？度众生的法。如果说这个法就是法财，就是一个大富长者，我家里那么多的财宝家当，说是我这个死了，没有人继承我这个家业，那我这个财产不就是要流散呢？多可惜啊，舍不得啊。佛也是这个样子，要把这个法有所辅，这个佛法。我们这个佛教里像也有这个制度了，你看过去各大丛林下，都有传法，要接法。我这个在位，我这个法是从上面接的来的，那我要把这个法呢要传下去。那这个法就是个明灯，你看那个我们世间搞运动的那个火炬，传那个火炬，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传过去吗？这个法也是的，你是从上边接下来的，你这个法呢到你身上你也要传下去，如果这个法你不传，在你手上灭掉了，这个法一旦命令就灭掉了，那你有罪。不过这个事儿不像是是真的是假的，反正这个道理是这样子，你这个法要传不下去，在你手面的你要跪祖堂啊，要跪祖堂，跪多远，跪多少时间呢？我没听哪说过，还是跪几辈子，跪多少年，我就跪祖堂的，就跪在那个地方，死了就跪在那个地方，要负这个法。佛的法一样啊，佛的法也是代代相传的，你想这一支法就是世间上一盏明灯啊，又是慈航又是宝发，怎么能够断呢？你一断佛好了，说将来的人从谁得度呢？法没有了，哪个来度人呢？所以呢，我虽年朽，犹故叹息。下边，既遣旁人既追将还，而是使者既走往捉，穷子惊乐，称冤大患。我不想犯，何为见捉啊？使者置之欲急，强遣将还。于是穷子自念无罪，而被囚制，此必定死。转更黄布， 闷绝辟堤，只说个譬喻。祭遣旁人，就是大富长者，这是譬喻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旁人譬什么呢？旁人者，智是能浅，教是所浅。佛以佛的全智，要教化众生，要说教，那个所浅的这个教呢，就是三藏十二部教，这从佛所出的。十二部经，要从上文人去看呢，称作利民都是旁人啊。如《华严经》中呢，是法会菩萨说十住，华严一部经有上部、有中部、有下部，翻译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少之又少的啊。那么华严经都是佛说的吗？不都是佛说的啊，有的菩萨说的，有的天人说的那都经过佛的认可的都称为经。所以这个华严经中的法会菩萨说十住，功德林菩萨说十行，金刚窗菩萨说十回向，金刚藏菩萨说十地等啊，这就叫做祭遣旁人啊，大夫行花的，这就是祭遣旁人。如果说佛自己说，那就不叫祭遣旁人了，当然是旁人嘛。比如我们这个禅宗道场也是和尚，那他是主人啊，和尚有事情呢，扳手。分作说法，那就是祭遣旁人，这个意思啊。脊椎僵缓，这个脊，什么叫做脊啊？用顿教法劝门离，如果说是用渐教，那就不要急了，慢慢来。用顿教呢，就是叫你当下就能够成佛，这个顿教。既走往着，大乘教明的道理显露正直用这个大乘法腹肌那个成佛就快了，日夜相备你这个法有大有小，有钝有渐那个修行的人又是上根地质的，日夜相备，他修一天你修一节，就差这么有这么大个差距这叫做脊椎僵缓，缓呢就是叫你成佛了回家上来说华严经四大菩萨说住性相地这是就是菩萨为旁人，菩萨自己有神力，又被佛加倍，也能令彼即入菩提，这叫做即走往着，穷子惊讷穷子惊讷是辟劝门五机，劝门戒门，上面说的劝门是为善人说劝善，戒门呢是为讷人说归讷就是不要你做坏事，要你做好事有劝诫两门 劝诫两门都不能够适应三乘人的这个机啊，所以啊，纵然过去生中曾经发过大乘心，嗯，但是时间久了，废久不易啊，啊，在法华会上，这个开示误入福智之见的这个三乘人，啊，特别指的这个二乘人，嗯，都是在过去生中呢，种过大乘善根的，啊，也修习过大乘法的，时间久了，啊，退大向小啊，把这个大乘善根就忘记得了。记不得了，嗯，记不得了。现在忽然间又来跟闻这个大乘法呢，跟他的本心啊，惯心故惊，不是故乐，啊，这叫个惊乐。小乘以烦恼为缘，生死为苦，啊，现在你要是说烦恼即是菩提，啊。他就喊呐，啊，他就喊什么东西呢？啊，冤枉冤枉啊，他喊冤枉啊，啊，怎么喊冤枉呢？生死是苦的嘛，你现在说生死是不是生死不苦？嗯，说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即是菩提，他就喊冤枉，称冤大患。这个称冤大患，啊。若问生死即涅槃则大患，称苦痛啊！我不求大乘，为什么要用大乘法来捉我呢？为什么用大乘法来叫我呢？要我行大乘呢？这就个捉啊！你不要以为捉拿什么就拿手去捉他啊！他小乘根基，跟他说大乘法。嗯，这就是他不愿意，哎，你摁住他，嗯，使者置之于己，己浅相缓，嗯，大圣戒满礼仪，未说不畏之事，穷子自念无罪。这是比这个盖门，我不得罪，你为什么捉我呀？啊，穷子自己认为我自己没得罪，啊，罪譬什么东西呢？罪譬如慈悲啊，啊，众生罪故入生死囿。菩萨慈悲入幼救之，二乘没有这个大慈大悲，故言无罪。啊，自念无罪。今令入生死，我不得罪，你还叫我要罚大仙入生死，这就被求治。嗯，此必定死。啊。怎么死法的呢？啊，二乘人没有方便，没有大乘的方便，那就入了生死。将来他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必当永失三乘慧命。啊，哎，永失三乘慧命。故言此必定死。他想来想去，这个事儿可怕，转更黄布闷界辟地辟无名地啊，小智不解大教，故言闷界逆无名地，故言辟地。 这是上来这个讲这个旁人，讲这个旁人追，你看看这个扶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圈巧方便啊，大慈大悲，不可思议。从学法华看如来的一代实教啊，不但是看如来的一代实教，这个一代实教是几十年的功夫了啊，再看这远一点啊，从过去无量劫以来，你看这个佛教化众生就是用这种方式方法，不能你大就你小啊，你小底下什么什么你小呢，下边有的啊，这个第二啊，浅二人幼，浅二人幼有两，一其教龄，第二是取义龄。其教龄有四，龄礼仪三车啊，第二领之子先心，第三领探三者，第四领誓愿正处活着。下边复要见之而于时焉，不须辞人，勿强将来，以冷水洒面令得醒悟，莫复于语，所以折合父之妻子，志意下列，自知豪贵微子属难，神之世子而以方便不与他人，云是我子。使者与之，我今放汝随意索取，穷子欢喜，得未曾有，从地而起，往至聘礼，以求一事。这个呢，还是接着上文啊，这遣旁人啊，复要见之啊，这是双领劝诫两门细化，劝门不能离，诫门不能离。不能离就含细化啊，就大乘来说就要细化了，大乘教不适于小乘之机，这就有细化之意，这是探取佛意。这四大弟子得用这个譬喻啊，说明了这个佛的教化众生这个意思啊。佛虽劝门礼仪没有机啊，虽然没有大乘机啊，佛这个耐子之心未细，更作戒门礼仪，戒门也不能是小乘之机，说事不护已，然后细化也。这个文中呢也有四意啊，第一是思维细化，复言复遥见者是小去大远，复遥见之啊，这个小乘的根基去大教远啊，故言遥，复遥见之。与时者言，要教为时，则治本说教，治之无机，治细故教细。要人为时，则如净明中摄入深香，不令彼诸众生而起贺诸啊。 又入普贤，如此娑婆，畜生令小，这都是这么一个道理。他举这个啊，小气大远，无言遥。净明经、维摩经中说：“摄入身相，无令彼众生而起何住啊？”啊，那是大乘的境界，二乘人不能够适应。啊啊，你像这个，千达婆，咒药、假设起舞，那都不是小乘的根性所能够接受的。普贤菩萨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劫，你看普贤菩萨多是身体多大呀？啊，那么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这个身体也跟我们一样啊，啊，那个大乘不是二乘的境界，也就是上边所说的释迦牟尼佛那个尊特身，小乘看了就害怕，啊，害怕。说是勿强将来着，既没有大乘机，恐怕伤其的善根啊。冷水洒面呢，只有小智，啊，所以没有大的志向嘛，这小的志向还有，做个知了汉，啊，以回断之离水，洒彼向涅槃之面。回断的离水，就是小乘那个真空之理的离水，洒二乘人向有余涅槃之面。那也有好处啊，令得离烦恼闷，啊，见悟四谛，莫负于语，不要跟他说了，不要跟他说什么东西呢？不要跟他说大乘法了，不要跟他说大乘法，就是决定为智未发，故为故未难豪贵。神之二万亿佛说称法道心，实是佛子为讲护故，不与他人。从阿含，从这个阿含到方等到般若，这个三时，佛从来没有明明白白的这个说二乘人可以做佛的，从来没说的，二乘人不能做佛，他也不发心，那么底下呢，实者语之下呢，证明细语大话，使者与之，我今放汝，这个放汝就是不给他说大话了，这个大乘的教化啊，这个大话，随意索取，二乘人什么意思呢？二乘人这个意思嘛，就是舍苦，舍想舍利生死苦，想取向涅槃咯，就是这个意思，随意所指。这个呢，你这样跟他说，他是生欢喜，对他的机，既是知晓善强，第四穷子欢喜下呢，既是细化称机，不为大教所逼迫，所以他欢喜，斗志已小，何得醒悟？故言从地而起， 往至品理，这个品理就是空理，因为空理嘛，真空之理它不具法呀，啊，嗯，到品理求仪式，啊，求正道之事，求助道之一，啊，或者是于四见请求这个正道助道，故言往至品理。这个往至品理出遣旁人，那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在这里下啊。